大家好，问到今届世界杯碰边队咧，答案就好简单，咁啊梗系碰荷兰啦。原因就好容易理解嘅，因为咧荷兰就有呢个后任嘅曼联领队云高尔领军啦，前锋线又有义薄云天专攻呢个曼联捧杯嘅契弟云佩斯挂帅啦。但如果唔啱听嘅话咧，都唔紧要，最紧要就系事实咧，冇女冇 Lulu 冇 DV， 不过就算有，可能都系冇视像嘅。Regga 先世界杯足球节目。 好，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啦。 系 咧就 咩事？ 問咗你先， 講 還遮數， 還遮數。 啲網友問我你幾時還遮數？ 咁啊，遮數留翻足球頻道 講 啦，冇喺度浪費時間 啦。我問咗啦 ，OK， 我 係啦。唔係，其實好多集都想講嘅，咁但係就留翻啦。北上唔係 ，sorry， 足球頻道先再講啦。好啦，咁啊到我問你啦，冇同你即係做咗咁多集節目啦。咁啊，我諗我哋都要即係。再跟進一下廣東省嘅咩啊 情況 啦，玩嘅情況啦。 點解唔叫佢聽戰南俱樂部咧？ 咩啊？ 係咪先？ 可以，咁我哋呢邊係另外一個 角度啊嘛， 角度噶嘛。 哇！ 好 謝習近平啦，直頭話真 係。哇！習近平真係唔知搞乜撚嘢。喂，你有冇發覺而家啲人咧一上到去咧，即係講阿習總就屌鳩佢嘅。 喂我唔係啊，我讚鳩佢。 唔係啊，即係身邊嘅人啊，真係好多咗好多啊！ 大佬，你淨係李克強都講咗一個説話，喺非洲佢講咩嘢啊？佢話、只要蜘蛛合力，即可望住獅子啊！哇，大佬，即係連即係擺明連李克強都唔係好撚妥你習近平啊！而家話聲俾你聽， 係 哇，真係過癮啊！而家話聲好老嚟啊！而家權力鬥爭，我首先預言啊，我叻老少先 係。 有咩問題呢？佢一定俾人暗殺啦！我話俾你聽， 暗殺啊！我同你差唔多啦，我 覺得 醖釀緊啊， 暗殺佢， 醖釀緊，好多人想搞佢啊， 仲要揾個圍唔要作個攬佢，跟住爆炸。 未必一定係白啊暗殺嘅，但係總之即係譬如話 揾黑材料啦，你講意思係咪啊？ 周永康復辟咁樣咯，周黨復辟咁樣咯，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機會 而家。 喂，我等陣先講呢啲啊，我哋講翻廣東省個情況先啦。 哇，多謝習近平咯，真係。 點解咧？ 喂，大佬真係而家女多到真係打， 喂你 省餐嗰啲真係好鬼正喎。係啦，你係而家啲卡拉 OK 唔敢開，嚇，即係偷或者偷雞開。 執曬啊，執咗好多啊，大佬。 成名啫， 唔係好多鎮都係。 沙灣執兩間啫，梗係喺深圳。咁 東莞有其他鎮㗎嘛，大哥。 唔係執好多啫，嗰啲油啊嘛。 多啊，都執得，係啊。你常平因為多，你覺得佢，所以佢咪執得多咯，大佬。 咁樣又係咪先？偶然嗰度有十間，又執兩間啫。係，其實唔會冇得玩。 係嗱，你早嗰排就嗰陣時同我講，你話深圳都仲有玩啊嘛，但深圳而家都足㗎喎。 都足㗎，其實。 都足㗎。 嗱，你係啱啱係試過有兩單，有一單喺龍華，有一單喺三沙。三沙係咩咧？即係上沙、下沙、沙嘴啊嘛，咁佢好老實啦，咁係佢打一次啫嘛，跟住今日都有得玩啦，上沙，話聲咧，喂，一打完就即刻有得玩㗎啦，同以前冇分別過。 東莞真係唔係咁樣喎，東莞情況真係唔係， 係啊，但係長安都好少少。 東莞就已經係去到點樣咧？就係話， 係嘢， 唔係就係好多鎮都其實仲即係 KTV 仲係唔係正常運作啦。咁然之後跟住好多女仔走咗啦，咁然之後仲有呢就係就算而家你就算話喂我你我個媽咪打電話嚟喂開返 冇人敢去啦， 冇人想去 啦， 又冇話敢唔敢，係冇興趣嘅已經係。你譬如話你唱一晚歌，你唔好你做乜嘢先啦，一晚查三次嘅起碼。 心驚膽跳。 冇咩心驚膽跳。係啊， 喂 我查到慣晒㗎而家。 上兩個禮拜喺三沙嗰次喂。喂，你真係驚㗎喎，你係走唔甩，即係佢係啲公安喺南山派啲請啲公安過嚟圍住間卡拉 OK， 唔俾出唔俾入，跟住上去掃，咁你喂咁你真係自然驚㗎啦，講真，咁樣某程度少人啦，但你諗下喎，嗱一間成個三沙 拉咗65個香港人。 嗯、 以前、 嗯、 一間場就已經可以夠啦。而家係三沙加埋30多間場， 即係冇乜人咯。 即係證明係冇人去咯。廣州冇人幫襯咯。 係啊， 你唔係而家唔係話你玩唔玩嘅問題，係你自己都唔夠膽去玩。咁根本其實。咪冇嚴打過㗎，你都唔去、嗯、你都唔去派咩嚴打啫。 咪因為你最摸不着頭腦就係你成嗰陣時成日講㗎嘛，你話喂好快可以返呀乜乜呀，咁但係到依家呢係唔係你而家唔係一個正常嘅狀態㗎嘛。OK， 即係譬如我要講返，即係我攞返東莞嚟講嘅就係、是、你而家最大即係所有人都最摸不着頭就係、是、喂你打到幾時先？因為你唔係淨係話大家唔係就冇歌唱，我都話你而家 喺 成個經濟蕭條到咧，即係大佬，譬如你租屋隨時有得租嘅，跟住然之後喂大佬你做啲開化妝品啊賣化妝品嗰啲啊死 Q 曬大佬， 執都係執啦， 係啊商場嗰啲都係啊， 即係 哇真係恐怖， 等到幾時咧？話先，等有人肯收。 嗯， 夠膽收，為之冇事。 嗯， 啊，咁而家有邊個夠膽收啊？你夠唔夠膽收啊？ 嗯， 你係東莞市長，你都唔敢收啦、啊。而家係咪先？你唔敢收住噶、嗯？你將來你遲早收，但係而家你唔敢收。 喂，但係你有冇睇過喺喺東莞有啲鎮咧，係有啲好似奈何船咁樣咧，喺、嗯、架船上面玩啊！ 哇，咁 係啊，黐線，但都拉啊， 要拉， 都拉， 一樣拉， 都拉啊！系啊， 而家捉你反一反嚟都好啊嘛，讲真 系系，但系其实仲有即系酒店咯，酒店就多咗好多流莺喺度， 系咯， 喺度游弋咯，因为佢冇再摆个公安喺个即系酒店大堂嗰度望住你啊嘛， 因为其实东莞我始终唔算阿武阿杰斯咁熟啦，系嘛吓咁样如果理论讲深圳啦，喂而家深圳酒店中系多咗啊。 嗯， 而且好多東莞嘅女仔係去咗嚟深圳做酒店中添，即係而家 除咗深圳仲有啲地方嘅，你知唔知邊啲啊？ 坦洲啊！ 如果你要去玩，我諗好唔係即係各自有啦， 係咯，各自有啦， 仲有江門都係， 江門係咯， 江門啦、啊， 中山佛山啦、 啊，係啊，中山佛山啦、 啊，啊咁嗰啲我唔夠膽講啊嘛，我驚屌 真係我 真係驚有公安聽嘅大佬我。 OK， 我 plan 紧去中山仆街，屌你咯，老尾唔肯讲住呢啲，呢啲听自然俱乐部咯。 OK， 喂，但又形成咗散餐咁咪多咗？ 转移咯，大家 啲妈咪咪会带啲女出嚟咯，即系已经唔系喺个卡拉 OK 嗰度拣啦，咁妈咪自己又有一组女， 系 咁而家公司咁嘅环境，你不如。就 喂，但係你深圳早嗰排有冇啲玩法係好鬼奇特嘅喎？ 冇， 係你成班麻甩佬入咗間房度先嚇，咁跟住然之後咧就隔一陣咧就以前就有媽咪帶成排， 你中温雞中嚟啊嘛， 而家就係啦，而家就撞入嚟噶，三幾個啊，撞 入 佢唔該，唔係佢撞伸個頭入嚟望一望咁啊，大家醒嘅咁啊醒水啊， 過嚟啊， OK 咁啊埋嚟咁啊，跟住之後問到曬名咧，仲要以防大家查喎， 係 啊，咁同埋嗰個著到 OL 咁樣嘅喎，好搞笑， 即甚至乎而家有啲。攞埋個工作證係扮 DJ 啊嘛， 嗯，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全 DJ 啦， 全 DJ 啦，全 DJ 啦， 全 DJ 啊， 坐曬嗰啲全部 DJ， 但係嗰個 DJ 可以帶翻走啊嘛， 係啊， 啊個 DJ 唔點歌噶嘛，好撚奇怪噶嘛，你自己點翻啫嘛而家，係先，唔係如果麻煩呢啲咯，一係就喺飯店嗰度見咯，食飯， 嗯， 啊咁啊個媽咪啊帶仔女出嚟喺你後邊望咯， 係 ，OK 嘅話咪跟住坐低食飯咯，食完飯跟住自己揾間。卡拉 OK 唱完之後，跟住你自己諗。 咪一係學下啲官員點樣玩咯，即係啱啱最近有個喺江蘇鹽城嗰、那個嗰、那個咧就做工程測量啊嘛， 俾人影咗相啊 嘛，嗰個趙某啊嘛，俾人影咗相擺上去啊嘛，跟住佢就澄清佢就話。佢因為佢影咗兩幅相，嗰兩幅相咧就佢就攬住條女嘅，攬條女，仲有個 DJ 喺度嘅，有個 DJ 喺度。 有幅仲有條女係嗰條女係坐咗喺佢嘅大髀上面。 係，咁然之後咧就佢就澄清就話，佢話我攬嗰個咧就唔係就係女同學嚟嘅，就不是什麼小姐咁樣啊。咁然之後 我都叫牛老師啦， 我抱的是。 女同學是我女同學，不是什麼小姐。OK， 哇！呢句真係金句。 你同我去玩，你都係牛老師同你玩啫嘛。 我咧真係好撚慘啊！屌， 咪即係同學，同學乜都得咯，基本上。 你記住啊， 唔係啊， 中國人係好中意搞同學噶，學生嗰啲。 佢一咁樣講完啊，以後咧，以後咪大家又有多個暗語咯。我想唱歌揾同學，屌你同學變咗小姐咯，大佬。 廣東省都有， 係啊，以後就唔叫小姐㗎啦，叫同學。 題題目出咗啦， 係啊， 佢話如果官員咧，而家嚟啲三公好好多㗎嘛，咁啲官員都喺度話㗎，如果係自費嘅咧，就唔當三公啊嘛，即係去唱去唱 OK， 自己俾錢， 自己俾錢唔得咯，就係只去州官唱 K 不許百姓坐台咯。 唔係，但係我睇過頭先嗰個，即係講翻個招某咧，就係咧，佢影嗰兩幅相咧，其實即係因為跟住隔咗兩日呢，就嗰、那個縣紀委呢就已經有出嚟講呢，就係話有徹查過，咁呢就證明阿招某呢抱嗰個就唔喺度講，你幾撚認真啊，佢真係賊，嗰個係真係小姐喎，跟住然之後呢構成嫖妓罪喎、哦、然之後呢就停職喎、哦。喂，但係你憑嗰兩幅相，佢攬一攬條女又冇除衫又冇剩，你憑乜撚嘢話喺嫖妓 我幾 得 㗎 呀。唔係，喂，攬 阿招某係 呀， 坦白重複。 唔係，你最多咁樣，你話佢唔 好似黃海波， 你身為官員你唔老實。嗰、那個明明係個小姐，你做乜話佢同學？咁都咁就得啫。喂，但係佢冇嫖妓喎、啊、大佬。即係我咧好， 之後可能佢認， 好撚勉強嘅喎、 啊。之後有啊嘛。 屌你咁，你嚴刑敲打乜嘢、啊、都認啦、啊。你話你殺咗個小姐，殺咗個同學仲得， 冇所謂 先、 啊？係咪先？ 係咯。 咁而家冇辦法㗎，而家真係你乜都要認嘅。一個幾，即係而家最撚驚係咩啊？幾位請飲茶、啊？ 唔係，我覺得有啲過咗啊嘛。你打，即係你打貪，你冇理由嚴到。喂，我攬下條女嘅喎，而家仲勁過以前啊！以前你條街度行下行，同條女行一行就話你嫖妓。啊、喂，你而家同嗰陣時有咩分別啫？喂，我話你求其俾人影幅相攬條女，咁你話我嫖妓喎？屌你講唔通㗎嘛？ 即係其實而家好多。官員呢其實某程度都同阿周生呢即係阿周斌嘅老豆啊、 嗯、 啊即係而家唔會講周永康㗎、啊、知唔知呀而家係講周斌集團㗎嘛、嗯、 周斌嘅阿伯爺 係啦伯爺咁而家我哋講周斌集團咁我哋唔好講老豆周斌嘅老豆 係 好多好相熟㗎嘛講真喂你基本上又求其是執個官都應該同佢有拉楞嘅， 實有咁滯啦，大佬 打曬呢班 講過俾你聽，佢個網大到， 係咯，佢政法委嚟噶嘛，佢打曬呢班，即係成個共產黨要重新洗牌啊！ 有啲文謠，有啲咧就可能無辜嘅，有啲以前阿周斌個八爺未出事嗰陣時咧。咁啊，個個都話：喂，我識阿周斌伯爺 啊， 夠黑啊！但係你呢句説話咧，就大撚鑊啦， 係啦， 幾多就你而家話唔識係唔得噶嘛？ 即係而家好似投名狀咁啊嘛！ 係咯， 你交個人出嚟，你交個人出嚟咧，就屌你老尾，你可以放你一馬，咪交咯！啊，我記得阿傑斯好似話識阿周斌個爸爸噶喎，屌你老又拉咯！喂，而家真係矯枉過正到咁啊，係點樣啊？十年前啊！首先而家攞官都唔撚得，即係話以前咧，係話咩啊？你退咗休啦，算咯，放你一馬啦，保護傘啦，唔係啦，而家你退咗休，哇！你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啊，哇！啲簡直係1976幾年廉政公署咁，官職規劃收入不相稱，你都有權拉重審翻你啊， 大佬 可以追溯翻十年嘅嘢喎， 係啊， 咁唔使講啊，我話咧成個共產黨要洗牌，洗曬牌。啊咁，你一班系 点？喂，成个共产党洗牌就好捻耐喎，大佬仔。 系噶，所以 洗到啊啊，洗到啊，就啊，连个任期做完都未洗完啊，大佬。 所以 系 要解决呢个问题，习近平系必须要俾人暗杀嘅，话先咧，你记住。 嗱、啊，你话噶。 咁系啦。喂，嗱我嗱阴谋论好冇？ 好。 嗱，我知我实屌噶。 嗯。 呢排咁多啲咩斩人咧，唔好计台湾嗰单啊。 系。 咩斬人都係為以族啊，又話佢係山疆山 我知你想講咩 ？OK， 喂，今時今日係只有一單美國係認為恐怖襲擊嘅啫，就係啱啱嗰單。 嗯， 之前嗰幾單可能唔係㗎。 嗯， 佢又之前嗰幾單可能係其他啲官員諗出嚟做 嘅。我就係想喺今日，唔係 OK， 你講先。 揾一日，阿習近平出訪。有個新疆維吾爾族嘅人仔攬住佢啊，阿達沙跟住爆炸。 嗯。 OK， 就成單嘢就賴落去 啲東突厥島啊。 係啊。 喂，我覺得呢個陰謀嚟㗎。即係令我相信係恐襲嘅，其實只係一單啱啱嗰單，就美國話係恐怖襲擊嗰單，其實全部未必都未必係。 嗰單都未必係啊，我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 我都覺得未必係。 我有我自己睇法嘅，嗰陣可以同你分享下呢個睇法。 分享啦， 唔係你講埋我講埋個嫖妓先。 嫖妓咪 係啊，咁仲有最近仲有好多人嫖妓噶嘛。 有啊， 係啊， 阿黃海波咯。 黃海波嘛。 黃海波犀利啊，真係話聲你聽。 黃海波何許人先？ 黃海波就拍電視劇㗎啦，其實咁佢有名嘅國民女婿啦，咁樣最 好好先生啦， 最出名嗰套劇啦，我叫做啦，就同阿張圓圓拍㗎嘛，就叫做《咱們結婚吧》，我們自門結婚吧啦，咁啊飾演一個好好先生啦，佢嘅戲通常都飾演好好先生嘅， 以前都做一套嘅《媳婦的美好時代》，嗰套其實嗰套佢起家嘅，嗰套就係啊，同阿海清做嘅， 姓即係唔係姓傳佢啦，佢有日咧就喺北京。啊咩？外國路啊？定國際路啊？ 唔知喎。 咁審索下啦。 係啊。 外國賓館定國際賓館唔知啦。咁就嫖妓。 係。 咁就嗌咗一件咧。 建國飯店啊。 係啦，建國飯店，建國路啦，建國飯店即建國路啦。哇，真係幾撚用喎，真係咧。OK， 咁就跟住去嫖妓，咁啊仲叻撚到咩？起雙飛喎。 係咩？ 係啊，起雙飛啊。 OK。 有一件就已經係去咗。阿黃海波嘅房入邊㗎啦， 即係而家影相出嚟嗰件， 唔係嗰件，嗰件好撚豬嗰件唔 係。O K O K， 而家就有一件好似男人㗎嘛， 哦， 係咪啊？ 係， 好撚豬㗎嘛嗰件， 係， 啊嗰件真係好高嘅，好高嘅，好似男人嗰件。 O K O K， 咁嗰件咧，其實喺建國法變樓下拉到嘅，跟住佢供出嚟啊， 就話樓上 佢係啊起雙飛啊， 冇錯， 啊我係其中一飛啊，而家未算，而家單飛啫，我上到去就雙飛啊， 係， 咁跟住啲供咧就連埋呢條。好似男人嘅女人，就上撚咗去間房度啦，即係見到黃海波，就同埋嗰件女，咁我當然啦，嗰件啲女梗係認噶啦，話聲聽，咁就拉咗去黃曉光涉嫌嫖妓， 係 ，OK， 咁問題就有幾單嘢，咁我逐樣講啊，蘋果就話咧，黃曉波係叫咗一個變性人嘅， 啊 ，OK， 即係人妖， 係 嚇。但係人妖唔係喺下面拉到嗰個喎， 係上面嗰個。 人妖係上面嗰個。 咁構唔構成嫖妓？ 嗰件靚啊，喂，嗰件係好撚靚啊，嗰條。 唔係咁，佢人妖嚟嘅喎。 咁啊，唔知啊，佢打算嫖妓都唔得㗎，講真係咪先？而家即係某程度都唔得㗎，而家即係今時嘅例唔得㗎。 OK。 以前可能得，而家唔得，你打算嫖妓。咁就話阿黃海波咧，就其實唔係因為唔係因為有人督佢。嫖妓先至拉嘅，佢見到嗰條女，因為變性人，褪態，上得身，佢老打電話去封我自首嘅， 唔係啊嘛， 呢個我都唔信，但係有人咁講。 但係佢就寫咗個認罪書喎。 蘋果咁講，信蘋果啊，係咪先？我都唔信蘋果啦， 係 咪先？咁就形成話佢搞變性人咯，係咪先？咁佢係寫個認罪書嘅，而且佢嗰個經理人公司啊。都出咗份聲明㗎，你可以講下先啦。 嗱，佢嗰個咪咁，我讀下佢嗰份咯。佢話2014年5月15日嘅16時許，咁咧我就配合呢個咧刑偵總隊警察喺北京市朝陽區華威橋公大建國飯店樓下就將涉嫌賣淫嘅尤某啊就查獲，咁啊經警察現場審特審咧。該人呢就供述剛剛喺華威橋公大建國飯店518號房間裏面呢就同一名男子呢就進行賣淫嫖娼活動，後我所警察在朝陽區華威橋公大建國飯店518房間呢就將正在進行賣淫嫖娼活動嘅黃海波劉某某啊，就唔知點解黃就唔係某某喎，劉就某某查獲喎，後又由呢個某公述咧係一名叫吳某某嘅女子介紹其來此賣淫嘅劉某某，公述一名叫丁某某嘅女子介紹其來賣淫，後警察於5月15日嘅17時許咧，就喺呢個朝陽區蕭雲路。8號酒店公寓715號房間咧，內咧又將吳某某查獲。隨後警察咧喺蕭雲路8號酒店公寓1123房間內咧，就將涉嫌介紹賣淫嘅丁某咧就查獲。呢啲咁咧，首先再要講一次，呢啲咁嘅共產黨文章咧，冚家產即係60幾年之後咧，即係荼毒到所有人咧，連寫一個過程出嚟都寫唔～ 寫唔到嘅。屌你，你睇，我話俾你聽，你睇睇完一萬次，讀完一萬次，你都唔知佢講乜嘅。 我順、啊、我用我自己有限嘅知識去講啦。 係。 黃海波叫雞，下面俾人捉到。 係。 捉到嗰啲人供緊咗啲中介出嚟搞掂。 係。咁啊，可能佢又再去另外一間，又再揾，又再查埋唔知邊幾個，因為呢度又有吳某某，有劉某某，有尤某某， 咁啊，有兩個兩個女嘛，係啦，黃海波係經過兩個唔同嘅中介， 但唯獨阿黃海波嘅名咧，就係成個名登曬出嚟喎， 紅啊嘛， 點解咧？哇，佢窮，佢會有錢 啊， 紅 紅就得啦，即係其中有一個就係平面 model 嚟噶嘛，係平面 model 啲咁 cheap 嘅名字我記唔到啊！ Okay, 黃海波記到啊嘛， 係 你唔識黃海波，你識唔識個咩個？ 喂，但 係、啊、 但 係 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咧，佢就好撚慘嘅喎、即係黃海波啊！即係好多人喺而家喺國內就成即係而家佢刑拘緊啦，十五日就唔知係十五日啦。OK， 咁似十五日出嚟咧，就一定有一個好轟天動地嘅記者招待會會開㗎啦。咁啊，佢大陸係好紅嘅。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另外一樣嘢啦。喂，佢未結婚 嘅嘛， 咁佢有性需要噶嘛？ 即係而家網民咧就撐佢，首先我已經封咗佢係戰男嘅榜樣嚟啦 ，OK？ 一而家佢係網民撐佢係咩咧？喂，你係黃海波一個咁紅嘅明星、，OK？ 喂，你想潛啲女唔難啦、啊，即係潛咪潛規則女啊， 係啊， 即係話，誒我俾套戲你拍。啊！你幫我搏嘢 啊！喂， 搞下啲二三線女主角， 佢一定 真係唔難㗎喎、啊， 一定可以，係咪先？已經唔難。黃海波已經冇做呢樣嘢， 你點知佢冇做先？ 呢次冇做， 佢可以同一時間搞緊啲二三線女主角， okay, 再叫雞都得㗎喎。 呢次冇做 ，OK？OK？OK？、 Okay? Okay. Okay, 呢次佢係實牙實齒揾中介。增加我哋嘅經濟成長， 係 係咪先？ 係幫助國家， 係啦。我亦都唔信我屋企我直頭租酒店，又幫助一啲酒店嘅事業 ，OK？ 啊，又亦都幫助咗 其實佢憂國憂民， 係咯。 佢又驚，佢又擔心習近平即係第一今年大年 喂， 喂 GDP 達唔到標， 係咪先？ 喺咁危急、喺咁危險嘅時候，佢都投即係自己拋個身出嚟。叫翻隻雞， 哇！佢係真金壓 大偉大啊！ 冇話，哎，我係黃海波，平少少講價都冇啊！你睇我呢兩個幾撚閪啊！我講價都冇，都唔撚緊要， 係 一件唔夠，要夠兩件， 喂，人妖都殺埋你， 人妖都殺埋你疑似 ，OK，OK，、 okay? okay. 啊、喂，唔緊要，真係唔緊要啊！你明白？喂，一件。咁、那個 GDP 只係得一個 percent 嘅增長， 咦？ 而家我嗌兩件 GDP 嘅其實有個兩個 percent 增長 啊嘛！睇嚟佢放翻出嚟，我哋打上潮要揾佢加入我哋團隊。 真係喂，我哋 即係 支 持，即係得我哋俾錢佢咧， 係一個態度嚟㗎。 係咯， 即係我成日我叫班戰男，喂，俾貼士啦，唔好講價啦。首先佢冇講價，二來你唔好潛啦，你唔好成日你只係辦公室高層。你就點樣搞你 高層任摸 啊？熟下啲女啦，好日的咁啦，係咪先？ 係 高層任摸，但係佢冇女搞噶嘛，有女搞你估佢唔搞？ 係到 Kevin 發表下先，到 Kevin 發表下先。 佢係咁樣噶嘛？佢冇做過啊！佢只係一個你要俾我屌你，我俾錢。 係 戰男就應該係咁做噶啦。講真，喂呢個真係值得表揚啊！ 唔係，頭先我想講，其實計入 GDP 嘅咩？可能唔計喎，好似唔計喎。 唉，做撚咗先算啦呢啲嘢。我作為一個老百姓，係咪先？我點知邊啲計？ 我唔激動，我唔激動， 係啦。 賺咗啲錢，嗰條女會消費㗎嘛，一樣計啊。 而家真係啊，你叫一次雞好撚偉大㗎。喂，大佬，你係幫到中國一個整個一。幫到一個家庭㗎，而家你知唔知幾多家庭？喂，大佬崩潰啊，妻離子散。喂，大佬，因為你真係出嚟而家冇得做啊嘛。 唔係，我好慘呢單嘢，我覺得係即係我係完全理解唔到點解要揼得咁犀利咧。 係啊， 即係殺人放火金腰帶呢個嫖妓槍琴就即係冇師奶。 你更加唔明啊，大佬黃海波有背景㗎，佢都係。佢出身其實都係解放軍嗰邊㗎、即係嗰啲咩藝術團嗰啲㗎。 即係 類似佢老豆嗰啲都係啊。 計落去咪又同阿周斌老豆一樣囉。 周斌八爺一樣又識嘅。所以又係即係都係咁樣。 唔知每一個人計落都係㗎啦。 所以又要搞佢啦。 即係我嗰次我同啲網友傾偈喎。你試下計下習近平啦。 係。 習近平都可能同周斌嘅老豆有關係 㗎。喂。唔使 講啦， 全餐直頭係添啊！屌你， 冇人同佢冇關係啊！ 喂，大佬好關係， 所以我話呢啲字咧係大洗話啊！成個共產黨係接引咗佢，再重新開過啊！我而家已經唔係叫做共產黨啊， 叫習近黨。 你咁樣，你習近平同阿周斌八爺咧，就肯定有關係。 好關係啲。 但係只係習近平咧，就因為 control 唔到佢。係 啦。 咁所以咪同佢死過啫，即係咁解咯。 即係內閣嘅問題㗎。 你知唔知黃海波有個夢㗎？ 咩夢？中國夢。 中國夢嚟㗎。佢個夢係 有 你所有嘅男人一樣，想揾一個咧帶出去就靚到好似天仙咁嘅女人。跟住，但喺家度咧，又能夠咧做家務啊，可以服侍我啊。咁但係咧喺個床上邊咧就係、是、一個蕩婦啊。呢、這個咧就係、是、黃海波嘅夢嚟嘅。 呢、這個咪黃海波嘅夢咯，係嘛？ 嚇、啊， 係男人嘅夢啦。 唔係呢個係佢嘅夢。係啊，即係揾一個全能嘅女人。 你唔係咁啦，你咪諗住自己嗰件係咁嘅。 唔、啊、係我俾佢更多要求。 啱， 係啊，俾佢係三樣啫喎。係 啊， 三十樣喎、 啊。咪再分享下啦，即係你聲音拎出嚟咧，即係呢個係新 X 網。即係咩咩華夢係啦，咁佢最尾呢段呢我覺得嘩大義凛然、 嗯、 最尾段呢就係咁樣嘅，就話、是、賣淫嫖娼在任何一個社會和文明體中都是不光彩的行為、 嗯、 價值觀念的多元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嗯、 但是社會道德底線也因此顯得更加珍貴，明星作為公眾人物應該嚴於律己，做社會公序良俗的实践者，每个公民也应该坚守道德底线，做社会公序良俗的捍卫者。 屌你三个字一讲呢啲，屌系啊，真系 好多可以讲，呢度有毒食品。咁你諗下，你又人唔肯食啱啦， 係 咪先？喂，你還 都係道德問題。 係咯，你亂咁還個馬路係咪唔啱啊？ 是啊、 周圍屙屎係咪唔夠？我屌你講你， 黃海波冇問題喎、啊，佢真係促進個經濟發展啫嘛。 而且佢係真金白銀冇呃冇騙啊嘛，係咪先？佢哋都冇講價啊嘛， 係啊， 仲要俾中介，哇！俾人慘慘咁。 你點知佢？你點知佢叫嗰個係咪佢個女同學？唔係一個唔係一隻雞嚟，我叫的不我叫的是我嘅女同學，不是一隻雞， 我都叫埋老師啦，我成日咁講，係 係， 我叫嗰啲全部都係我個女學生咯， 係啊， 係都係女學生就多啲俾人屌得勁 啲。你知唔知最近都成日咁造句啊？啲人呢幾日咧係啊，我吃的是馬鈴薯，就不是土豆啊嗰啲咧，係啊，我哋譬如我屙嘅係包容，唔係屎都得啦， 乜嘢啊講 啊？系咯， 我讲啊，而家冇咁 花噶。啊，譬如我屌嘅系曾伯母，唔系曾俊华都得噶。 O K， 到啦， 曾玉成都可以讲嘅。 点啊？ 曾玉成话：我斩嘅唔系梁振英，啊，譬如我斩嘅系梁振英，唔系拉布三子咁都得嘅啫。 O K， 系咪 先？话梁振英就会话翻俾你听，我当嘅咧，我当的不是香港人的特首。是共產黨的一條狗咁樣都得啦，入你作係咪？入你講。 唔係，我就總之咧，即係我覺得黃海波咧，佢做有樣嘢，我覺得佢應該做得尊重。其實應該係俾一啲 係啊 網民，喂，你滾又好，你唔滾又好，你都做一個榜樣。 係咪相對你會覺得佢好過文章 咧？喂，梗係好啦。 係文章，文章就包小三啦。 包小三啦，首先你覺得你包咗小三。就已經有個老婆啦， 係 已經我已經冇得搞你老婆啦。 喂，但係 包埋小三，即係我連我哋小三都搞唔到。 但係文章偉大喎、啊，佢至多投家咁樣都係促進，都係對 GDP 係有幫助。 你明唔明白啦？ 係咪先？買多層樓嘅喎、啊，隨時會勁撚過海波喎、啊，係 即係咧嗱，個性工作者係咩咧？係一個性工作者可以放10個男人，講真 ，OK， 咁個產業鏈嚟嘅。咁而家阿文章一個包兩個。即係減少咗一件女可以供應10個男人，哇！咁即係文章一個人就做咗10個男人做嘅嘢喎。 係。 佢即係搶咗10個男人應該做嘅嘢，係咪可以負以譴責先？ 哦。 OK 嚇、啊，即係你話你因為有個老婆 ，OK，、 嗯、 我唔係叫你安分守己，你咪走叫雞咯。 嗯。 你包一件女，就令成其他男人冇機會搞呢件女喎。 嗯。 即係話曬姚笛啊，個名幾多？即係聽個名都夠淫啦，或者你搖個女之笛喎，大佬。 係。 係咪先？而且再坦白講，馬伊琍即係文章個太太， 係啊係啊係、啊， 喂好撚得個樣，當然而家 生 個靚， 同埋佢虛偽啊嘛，係 咪 佢成日話佢好撚咩，好撚中意老婆啊，好撚愛佢家啊，又點點點啊， 即係 係啊， 有人 假 咯講嘅， 但係黃海波冇呃過你啊， 冇啊，我冇女朋友， 佢又冇結過婚， 係咯， 佢從來冇話俾你聽唔好叫雞啊，佢冇講過啊，係咪先？ 佢 真係真男人嚟㗎， 真係人女婿啊嘛， 係啊， 你諗下嗱啲文章嘅。系 你係睇啦，有人喺度講個球情就話：喂，你阿馬伊利大肚喎、啊，男人要發泄㗎嘛。如果你問我呢樣嘢，你發泄咪叫只雞咯。你使唔使包個二奶，包個小三？而搞到我哋溝唔到呢件女咧，係一個大問題嚟噶嘛，講真係咪先？咁我啊，所以咧文章唔應該撐咯，但係馬伊琍嘅應該撐，即係 黃海波要撐， 黃海波要撐，馬伊琍都應該要撐，因為佢係一個幾好嘅女仔，即係佢照顧家庭啦，佢哋去同埋佢都某程度有少少體諒個阿文章，但係講真。小心， 誒嗰啲叫做顧全大局啫，你真係。 喂，型啊，馬伊琍講叫你嘅文章扯痕扯珍惜啊，屌你老味幾撚型啊！ 誒、okay. 送翻只歌俾阿黃海波，咁我哋咧休息一陣，翻嚟第三節，點都要講下習近平啊。 還夢理想早已有，我為名利強忍哀愁。努力以赴不退后，今天我名利有，可惜不可以永久。现实痛苦早已受够，厌倦名利，宁愿放手。朋友，解我悲哀，只有走。心中抑郁，我似木偶。歌声之中找不到真感受，赞美里只有夸张与虚浮。但愿突破，我愿寻找那真我。从前梦想不再拥有。受够，放下名利，抛开忧愁，往日灿烂不再现，今摆脱名利有，转身一笑我便走。远方生气渐透，向着前路望步仰首，我愿意尽情笑，不记悲哀，不记忧，此刻心中快乐透。我要那欢笑天天暖心头，愿望实践世上从今。